给你点一首歌，空气中自由的传播，一进入微凉的秋，借着一首歌温暖你心头，熬过这寂寞片刻，再见面感情更深厚，别忘了曾经说过最真的朋友，一辈子都记得。 吹吹风，虽然你是不同时空，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。浮沉沉，时时颠颠倒倒，一颗心隐隐冷冷，感动

否，我失去过，可珍惜拥有的仅仅我是我，被你疼爱的我，紧紧牵住的手，不要放手，永远守护我。 其实真正改变命运的并不是我们的机遇，而是我们的态度。所谓时来运转，往往是针对大多数人的，只是有的人抓住了，有的人放跑了。能抓住机遇的往往是有准备积极面对的人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呢，尽管我们已经很努力，仍然得不到幸运之神的青睐，那只能够说明该转弯了。付出不一定有收获，但收获却一定要付出努力和态度，对不对？ 伫立在群山之间，春天里寂静的山谷，仰望纯净的天空，相伴在美丽山水间，相伴着我们的喜悦，倾听千古的寂静，沉默地望着雪山，时间在这一刻停止，为何我在此刻流下眼泪？当我抚摸我这山谷，我是否知足？在群山沉默的怀里，我是山之子。当太阳不照这世界，映红了我们的脸庞，我们是太阳之子。就在这美丽春天，看着你纯真的笑脸，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，如树影飞翔在蓝天里，翱翔在世界的顶端，穿行在高山白云之巅，我们是自由的孩子，如此深爱这世界。纯真的笑脸，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，如树影飞翔在蓝天里，翱翔在世界的顶端， 到300英尺边，我们是自由的孩子，如此深爱这世界。 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，那个黄昏心跳的等候，是我不想能忘我，每次面对你的时候不敢看你的双眸，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有多少泪水哀愁。不管时空怎么转变，世界怎么改变，你的爱总在我心间，你是否明白？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终点现在暂时可落，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，对未来的执着。我抱着你 Oh my baby， 你看到我在流泪，是否爱你让我伤悲，让我心碎。拥抱着你 Oh my baby，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，纵然是我苍白憔悴，伤痕累累。不管时空怎么转变，世界怎么改变，你的爱总在我心间，你是否明白？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七夕关怀，1033天若有情。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1月11号星期三，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-9度，明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4度，廊坊明天晴，最高气温4度，首都北京明天晴，最高气温5度，临近的天津明天多云，最高气温4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明天廊坊三河都是双号可以通行，首都北京明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，请您遵照执行。分享一种饭后甜点的做法，黄桃玉米糖水。黄桃清甜，玉米甜糯，饭后来一碗的话，好喝又养颜，而且材料也是比较简单的。准备一根玉米，黄桃一个，全部洗干净，把黄桃切成块，取玉米粒待用，加入350毫升的水，加一小块冰糖，放进去4颗红枣，砂锅炖30分钟就可以了。做法简单，用时短，可以试试看，为你的家人做一下这样的饭后甜点。感谢收听《天若有情》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高氏奔驰无忧车亲情上线，5年保修，用车无忧，小投入大保障，无忧团队24小时保驾护航，更获22项价值50000元的升级服务。详询高氏智达奔驰0316-3725-888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

天空，我的花园却没有园丁来问候。你自私的灌溉，不需要的耕种挥霍，不爱我。有了你，我不得不分跟你走。直到我不想你走，忘了你不懂得洒脱，忘记自由，我懂。

上心头，时光飞逝，掉进了回忆。有一次一起去看电影，那个故事感人肺腑，还记得这眼泪在黑暗中，我们紧紧相拥，在这场戏里把那段怎样的雨中，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紧紧相拥，在一天甜蜜的疯狂的动员取得纪念，我们还能不能像昨天那样抱在雨中。 你知道吗？其实这个世界当中的一切都是时间的产物，时间带着我们穿越悲欢离合，感受酸甜苦辣，之后呢又把一切淹没在生命的尽头。那些曾经的人和事，无论当时有多么的不舍，离开就是离开了，渐渐的生活会变得没有什么不同，仿佛他们不是消失了，而是从未曾出现过。所以看淡其实挺重要的。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桑磊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偏心，你真的偏心，感情为何你从不提，是什么原因爱会有距离，等候你却没有回应。对 心，或许我太多心，担心这段感情会在这里停，慢腾的脚印，分辨真心要更多冷静，学会冷静，冷静才发现爱病得不轻。我的耳朵只想听你说话，我的眼睛容不下一粒沙，我的肚脐闷得没有道理，跟随着你的天气调整我的悲欢喜。你要晴天我不敢下雨，见到你快乐我才能关心，只要你开口我都会呼应，但是你却没有对我表态的勇气，莫非是我自作多情。 琴弦拨乱，花间新绿重装点，春意无边。好儿天下美名传，待客款款，喜迎八方如燃，满城欢颜。大芭蕉岭南青花卷秋蝉，木屐轻敲又折三冬山西端，旧时今日几落山，又长落雨大岸，彩云追月步步高，遥看云山。天涯共此时万里来相会，暮年为谁红，痴心难越望，广州半梦圆。天涯共此时万里来相会，暮年为谁红，痴心难越望，广州半梦。

善意，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 知道广播前的你，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？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，就是说曾经的大学生活当中最让你难忘的事情是什么？大学的学习生活对现在的你有哪些帮助呢？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，就可以参与互动，一起来说说曾经的大学生活当中最让你难忘的事情是什么？大学的学习生活对现在的你有哪些帮助呢？ 我的眼睛叫做迷惑，心情叫做失落，我的愿望叫做解脱，我的眼泪叫做诉说，按耐不住叫做脆弱，呐喊喊就叫做沉默，承受不了叫做寂寞，我的现在不知所措。叫做迷惑，我的心情叫做失落，我的愿望叫做解脱，我的眼泪叫做诉说，按耐不住叫做脆弱，呐喊喊就叫做沉默，承受不了叫做寂寞，我的现在不知所措。你喜欢的会有记忆的，是一个两个还是更多？你喜欢的会有记忆的，是两个三个还是更多？你喜欢的会有记忆的，是一个两个还是很多很多？你喜欢的会有记忆的，你喜欢的很多很多，有没有我？ 1033，听若有情。

所谓，就让一切都随风飘，随总有人注定要独自伤悲。爱是让我憔悴，但我都无所谓，有你我的生命才完美，我愿意一生一世去跟随。夜再黑也遮不住月亮，它阴晴圆缺，谁在近我也看不见，那湖面上是谁。风把泪轻轻从我脸颊往你心里吹，我把谁不知不觉小心翼翼往心里推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:00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皆妙，喜迎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-516-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1月11日星期三，来关注电视段的新闻整点听。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方案，明确在吉林、浙江、福建等9个省份开展试点，提出统一规划基础、绘制规划底图、搭建信息平台等6项主要任务。9日，宝鸡至兰州高速铁路重点控制性工程塔山村隧道贯通，标志着宝兰高铁隧道工程全部贯通，宝兰高铁计划年内通车运营，届时宝鸡至兰州仅需要2小时左右。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发布关于用人单位招用本市高校毕业生、退役士兵等人员享受的岗位补贴、社会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，用人单位招用应届毕业生需分流职工等人员，最高可享5年的岗补社补。据了解，